红起点天天有聊，好几天不见了啊！这几天呢，大家都在聊这阅兵，好像不聊这个呢就不爱国，网上晒个娃都得挨骂。好吧，我胆小，咱放完假第一天不聊别的，也聊一聊阅兵。话说9月3号胜利日大阅兵上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说，中国将裁军30万，这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1次裁军，到2017年底裁军完成的时候，中国军队人数是多少？200万，仍将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。中国军队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多少？660万。在新中国55年的历史上，那什么时候人数最多呢？又是为什么呢？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。解放战争三年，解放军打败了800万国民党军队，所以解放军的人数呢也是相当可观的。建国初期的时候，解放军总兵力是多少？550万。当时呢计划整编减少到400万，但形势突变，抗美援朝又开始了，军队增加到多少？627万。军队多，花销就大。当时呢还没有这个 GDP 的核算，只有财政。1949年，中央财政的大部分呢都充作了军费，大到什么程度呢？60%，一半多。1950年，军费也高达45%，军费实际支出最后还超支了，超支了21.8%。军费开支大，钱从哪儿来呢？只好印票了。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，他就分析说，通货发行主要是解决军费开支及修复现有铁路的费用，经过反复利弊的权衡以后，这些开支那不能少，因为军费不能减，减少了就不能保证部队的需要。说到 GDP 了啊，插个硬广告，各位对经济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个公众号啊，光远看经济，这是我朋友马光远的，这些年呢对经济走势预测比较神，所以我推荐给大家。最近呢他又在耸人听闻，但听听是有好处的，尤其是现在你不关心经济，经济也会关心你。好了，广告到这儿啊，接着聊。说这仗打完了，经济迅速的这个复苏了，财政收入呢也迅猛的增长了。这段时间呢，虽然军费的绝对值逐年增加，从1957年的55亿人民币增加到1966年的101亿人民币，年平均增长多少？9.3%。但军费占财政支出和 GDP 的比例却在下降。1957年的军费占财政支出呢是 18.2%， 1960年下降到 10.1%。 1957年军费占 GDP 是多少？ 5.16%， 到1960年下降到了 3.98%。 但是到了1966年，大家知道这一年文革开始了，军费又增加了，军费占财政支出 18.1%， 占 GDP 的 5.41%。 同时军队人数也大为增加，从1958年的多少，当时是237万人，增加到70年代初的660万人。为什么呢？那段时期确实打过几仗，比如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，对前苏联的珍宝岛，在南面呢美国出兵这个印度支那，越南战争不断升级，在北边苏联在中蒙中苏边境陈兵百万，形势严峻。但事实是呢，那段时期并没有特别大的战争，那为什么兵源却创了记录呢？可能的解释是啊，文革中解放军有了对内的特殊的维稳的任务，进入到各行各业啊，支工支农支左呀，组成了三结合革委会，祖国山河960万平方公里，有困难都得找解放军。当时呢参军呢当时无上的光荣，军装美艳如花，大家都穿军装哈，许多人为参军还争相的走后门，当然也有人为了躲避到农村插队才去当兵。改革开放以后呢，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，经过三次精简整编，军队人数从最高时的660万减到了1984年多少？420万，又在1984年11月开始的百万大裁军中减少到320万。注意，像这一次裁军30万一样，正是在这一年的国庆阅兵以后开始了裁军。在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，邓小平就强调说，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，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，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。从1986年到1998年12年，那些年里呢，军队装备更新缓慢，有的部队呢养猪种菜自给自足，甚至下海做生意了。这一时期军费占 GDP 的比例大幅下降，在1996年甚至降低到 1.01% 的非常非常低的水平。而同在1996年，日本军费突破了500亿美元的大关，位列世界第二，是当时中国军费的 5.8 倍。 从1997年开始，军费占 GDP 的比例开始上升了，还历史的欠账。从这些年可以看出呢，战争当然是军费上升、军人增加的主要原因，但是当国内形势紧张、维稳需要迫切的时候，军队的分量也会增加。那么这一次裁军30万，是否会削弱中国的军力？是否会为了减少军费开支？当然不是，军方多次已经表明了啊，裁军不是普通的精简裁员啊，是为了强军，是军队建设的升级版，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，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，调整优化军队的结构。据分析呢，中国军队将重点建设信息化武器装备，特别是弹道导弹呢、反卫星武器啊、潜艇啊等等等等，还有网络作战。中国军队人数逐年减少呢，但军费却开始逐年增加。从1999年开始，每年保持增长 12% 到 20% 的增幅。从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，军费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，翻了2番多。外电就说呢，说如果现役解放军能裁撤到150万人，人均6、7万美元的军费就接近了俄军的水平，也大幅拉近了和美军的差距。俄罗斯呢，经过历年的裁军呢，已经把冷战时期最高兵力550万缩减到100万左右，据说还要再裁10万。美国呢，其实也在裁军。今年2月24号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就公布了一份裁军的计划，要将美国陆军人数裁减到40到45万人，海军陆战队裁减到 17.5 万人，这意味着最少要裁7万人，最多要裁12万，拿掉人家饭碗，当兵的肯定不乐意。甭说这裁军，不久前美国政府推行一项削减退伍军人福利的计划，尽管削减比例还不到 1%， 还是遭到了国会的否决。大家都知道，军费开支是美国财政支出的大头，美国军费开支不仅排名世界第一，而且相当于全球军费开支排名第二位到第13位国家的总和。这样呢，美国财政当然是气喘吁吁，有点累。奥巴马呢，政府要这个削减赤字啊，就打军费的这个主意，但马上遭到了军队、军火商和两会两党大佬的联手反对，何况还有这个美国退伍军人协会，这可是个大老虎，奥巴马只好退让3分，雷声大雨点小。裁军呢，在哪个国家都不是轻松的事儿。1984年中国裁军的时候，要把11大军区合并成7大军区，那么多首长怎么办？当时邓小平说，这事儿我来干吧，不要留给下一任军委主席。比如昆明军区，从接到中央军委精简整编命令到1985年8月31日昆明军区停止办公，多长时间？3个月。有的军级首长被就地免职，这个真是仰仗了邓大人的这个魄力和权威。2013年呢，国防白皮书披露，解放军现有陆军机动作战部队85万，海军23.5万，空军39.8万，总共是148.3万。那么其余的81.7万人在哪儿呢？应该是第二炮兵啊，陆军边海防部队，还有这个有关保障部队啊、军事院校啊、科研院所呀、还有指挥机关等等。另外，中国还有武警部队66万。那么这一次裁军裁谁呢？呼声最高的是文工团、体工队、医疗、后勤采办等等机构，比如全军的专业文艺院团啊。当前包括七大军区政治部文工团、西藏、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工团、空政文工团、海政文工团、二炮文工团、总政歌舞团、总政歌剧团、总政话剧团、解放军军乐团等等，一共16个，总数大概2000人左右。这些人总量虽然少，但是象征意义很大。那如果把这些人精简掉了，将来打仗的时候需要鼓舞士气、慰问演出，那怎么办？通行的办法是购买服务，从社会上临时招募专业的文艺团体。想想二战的时候，美军那都是大明星上前线，咱们抗美援朝的时候，其实到前线的很多也都不是文艺兵。这英国金融时报2月8号就有一篇文章讲了另一个军队外包项目的故事，说山东一家制造采煤机械的工厂在为空军的蓝虎靶机制造发动机，真正是物美价廉，成本只有多少？军工厂生产的1/3。这样的外包呢，其实一点都不稀奇。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里边，共有200多个咖啡厅，一概都是个体户进驻经营的。美国军费才不养这些店小二。